可缺不可得，你奈人生何？该舍得舍不得，只顾着跟往事下沉。当你发现时间是贼了，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。爱了不过是一场高烧，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咳，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，恨意在夜里翻墙，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，谁在你心里放冷枪？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，让我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爱气声。往事并不如烟，是的，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，可惜恋爱不想写歌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。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？不管你是累犯或是宠物前科，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，没见过分酒的喝。给的我给，岁月你别催，走远了我不追，我不过只想弄清原委，有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？他的爱在心里埋葬了，磨平了，几年了仍有余味，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，爱意在夜里翻墙，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，谁在你心里放冷枪？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，好几年都得却不可得，你奈人生何？想得却不可得，情爱里无知者。